行，音韵寄相思，共话明月情。9月21日，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冒认俘虏有人帮，俘虏配合太荒唐，上下其手弄诡计是千古流言，戏一场。 各位看官，今天要说的成语叫上下其手。哎，这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成语，到底是谁在上下挥手，他比划什么呢？听我们这故事您就知道了。话说公元前的547年，楚国呀出兵攻打郑国，强大的楚军是所向披靡，很快就逼向了郑国的城堡。驻守城堡的郑国大夫叫黄杰，他领兵奋勇御敌，但是呢敌不住楚军猛将川丰树和楚康王弟弟公子围的猛烈攻击。经过了几个回合，这黄杰就败下阵来逃遁了。川丰树和公子围哪里肯舍呀，紧紧追了上去。这川丰树走得快，一跃上前把黄杰就给擒过来了。这战事结束了，公子围争功，硬说黄杰是他俘虏的。人家川丰树当然不服啊，为此两个人可就争起来了，弄得是面红耳赤。这不，这一天在楚国国事大厅里边，公子围和川丰树正在争执。 川大人，听说你已向大王回报说黄杰是你俘虏的，真的假的？ 当然，这是我亲手擒到的，还有什么假冒的不成？ 哎，我说大概你是忘了啊，这黄杰的主力可是我消灭的，我在追赶黄杰的过程当中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从山上下来拦着他，他就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了，他你有什么功劳啊？ 不懂了吧，没听说过华容道吗？ 华容道有关，你没听说过？ 在咱们好几百年以后有个华容道，你不知道吗？ 现在是公元前547年， 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呀、所以告诉你，此言差矣。 哪差矣啊？ 是我追了他30里，前面有大溪，走投无路，我追兵压制，势在难逃，他才放下的武器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你这个人啊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事实。 怎么了？ 知道吗？我要不堵着他，他就溜了，您这脸皮实在是有点太厚了吧？ 告诉你啊，你是无劳而功，你才脸皮厚呢。 哟呵， 公子爷爷在这儿呢，下官有礼了。哎，这不是现引穿风术吗？哎，二人怎么在此争执？你不怕别人听了笑话吗？ 太哀宰大人， 我叫太宰大人。 太宰大人，哎，昨日俘获郑国的黄杰，我费了很大的劲，我才把黄杰给抓住。可是呢，这穿的人他硬说是他俘虏的。你这， 我告诉你，俘虏黄杰呀，我的兵士都在场，可以把我兵士叫过来，一问就明白。 其实啊，根本不必费那些个事，我有一计可以立断明白。 行，别说了， 那我不出这主意。 你有什么主意啊？ 你这个，你现在就把黄杰叫来，你问呢，谁俘虏的不就明白了吗？ 问他呀。 嗯， 行，且听大人指派。 这就对了，宣楚国的降将黄杰呀， 给太宰大人敬礼。 对，先给这个公子维大人敬礼。 给公子维伯大人敬礼。 下边站的可是楚国的降将黄杰吗？ 是降将黄杰。 嗯，你来认识一下，这位是楚国的贵公子，他有着生杀的大权，你可看清楚喽。这位是楚国的一个县令，此时节二人正在争执，说谁俘虏了你，你是当事人，你可要如实的交代。 我公子维可是双手举高，而且有生杀大权，这春风术嘛，只是一个小县令，把这 BGM 给我关了。这小县令，哎呀，启禀太宰大人， 我太宰， 对，太宰大人，是公子维俘虏了我。 这不就清楚了吗？ 各位，很明显呀，这太宰亳州离啊有意偏袒公子维，黄杰呢从亳州离的手势当中就明白了他的意图，介绍皇子公子维的时候呢是高举双手，介绍这小官穿风术的时候呢就是随意的往下这么一甩手，于是这俘虏黄杰呀就指认说是公子维抓获了自己。不久呢，公子维加封，亳州离提升，穿风术被贬，黄杰脱险，这就是成语故事上下其手的来历。 正经小贴士，上下其手典故究竟怎么解释呢？上下其手啊，表示玩弄手法、颠倒是非的意思，比喻暗中勾结、随意的玩弄手法、串通、作弊的意思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占小便宜吃大亏，只因十牛裹土煤，自古从来同义理是贪小之徒，准倒霉。 各位，今天咱说的这个成语啊，叫贪小失大。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蜀国呀，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啊、重庆这一带啊，物产丰富，四周环山，形势险要，进出川蜀之地就这么一条路，所以这地方啊，国家就比较安定。但是呢，这蜀侯，也就是蜀国的国君啊，没什么本事，昏庸无道，而且又贪财。秦惠文王呢一琢磨，他那地方又有钱，物产又丰富，地大物博的，就想吞并这蜀国。只是由于到蜀国的这个道路啊太艰险了，您听嘛，那后世李白有诗嘛，就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这晋蜀攻击的部队啊老是半途而废。哎呀，这秦惠文王啊就着急，就多次啊让自己的近臣出主意，说列位臣公啊，大王，这个究竟怎么样才能消灭蜀国呢？后来就有人献了一条计谋，针对蜀侯贪财如命，就命令这石匠啊把这大石头凿成了大石牛，把这石牛中间呢给雕空了，从牛的这后边啊 塞进去一些呀，金子呀，布匹呀，绫罗绸缎呀，称它叫什么呢？叫牛粪之金。您琢磨这意思啊，并且扬言要把这石牛作为进献蜀国的礼物赠给蜀侯。秦国立马行动，随即就派使者去蜀国交涉。话说这天在蜀国的官邸里边，蜀侯正在接见秦国来使。 阁下，远道而来，我输的一路艰苦，苦劳辈子，我敬阁下美酒一盏，万望不辞。 啊，大王不必客气，下官受领就是了。 但不辞，亲自来我蜀地，岂为何？ 我们两帮呀都是近邻，知道什么是近邻吗？ 近 远亲不如近邻， 说啥子喽？ 反正 远亲不如近邻 啊，近邻， 近邻。 哎，秦国历年来啊就是既多征战，但是啊，秦蜀两部一直以和相处，没有任何的征战，可见蜀侯对我们秦国是称兄道弟，兄弟相称的。我国大王呢想感谢蜀侯的煞意，特命呢微臣过来煞了，不是这个向蜀地问好。 来人把他给我散喽。 不是行善善好、哎，以协和百年之交。 哦，我们和秦国交往却是真诚相处，我蜀地也深感欣慰，来敬你一杯啊。 四川的美酒之乡，咱们今日是一醉方休。 干 干 你呢？ 此次附属我大王有一件事要说的明白。 有啥子事情哦？ 我秦国大王表示我们两国永远通好，我国现有一石牛，其高过人，工匠已将其掏空，他会饿金尿银。 啥子叫做饿金尿银啊？ 就是往里头搁金搁银。 还是听不懂了？ 银不知道吗？你们花的那个银子， 苍蝇？ 哎，不是苍蝇子，不是飞的那个银子，是花的那个银子。 哦，是银钱喽。 哎，银子烧到了。 哦，银钱， 银子， 我烧银钱。哦，这个石牛儿和阿金鸟银， 是， 真是个奇怪走吧。 所以说我国的大王表示我们这个秦蜀两国友好，想把此物奉献给蜀地，蜀侯不会拒绝了吧？ 哪里话是讲哦，这是秦国大王对我蜀地表示永以为好，我咋子能够拒绝嘞？我只有亏零哦。 哎，这次前来访蜀啊，本可以用车拉嘞，叫这个蜀侯啊开眼一次，只是这个蜀地路途艰难，多有不便，这正是我们发愁的地方。 这是有啥子么？这个好办，我立刻派用民工3000人去修通道路，到时候不耽误你们的大车到来。 哎，这倒是把我这个心病给去掉了呀。那咱们一言为定，你什么时候修好道路立马去通知我，我用车载上石牛给你们表演一回饿金尿银。 哦，你的石牛儿就永远归我蜀地了。 那是当然，赠送之物我怎么能拿回去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小臣这就返回秦国准备事宜去了。 去吧。 哈哈，恭喜大王，这是大王几年来执行的与秦和好的政策的胜利呀，可喜可贺。周边那么多的诸侯国，这秦惠文王唯独赠我蜀地石牛，这面子是您大王争来的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但是呢，微臣有一事不明，这秦国历来人称狼虎之国，他在周边掠国侵地，战争杀人逞名，他无缘无故的送我们这么珍贵的礼品，却是叫人百思不得一解，我们应当警惕他另有所图，不可轻举妄动啊。大王， 带着你的，不是带着你的，这是人家 看在寡人的金面上才赠送大礼，是大王我一贯政策的胜利，人家看得起我们哦，你又怀疑人家，岂有此理。 大王，那万一他们别有所图，我们毫无准备还去帮人家修平道路，这可是引狼入室啊，还请大王三思啊。 住口，呼应团聚。 这蜀侯这个人啊，用咱现在话说呀，叫糊涂车子。人家这不很明显吗？就让他呀把这道路修好了，到时候好用蜀侯修的道路再攻打蜀侯。蜀侯呢就真下令了，把这四川的山路啊修的是平坦无余。您知道这个进入四川地区啊，那都是崇山峻岭啊，那都得修栈道。嘿，这蜀侯愣把山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，他愣给削平了。嘿，上边铺上大板子，这路啊出奇的好走。嘿，路修好了呀，哼，这秦军也就来了。哪是给他弄个大石牛啊，哎，就把这真牛真马真刀真枪由打秦国之地就开往了蜀国之境。果不其然，那秦军真是兵层层甲层层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麻林呐，在大将带领之下是所向披靡直奔蜀地。还没上几个月的功夫呢，就把蜀地从南至北，从东到西，从东南到东北，从西南到西北，一全给占平了，全占领了。那蜀侯呢，也就是这蜀国大王，这时候干嘛呢？哎，他还做梦呢。做什么梦啊？还想着这个阿金尿银的熟梦呢。嘿，这梦啊还没醒呢，就已然做了这刀下之鬼，气着咔嚓一咔嚓就给宰了。各位，这世界上啊多阴谋多诡计，而且阴谋诡计有千条万条。您好比说咱们这三十六计里边，您听得多了，什么反间计呀、啊、什么美人计连环计呀、啊、什么叫瞒天过海呀、啊、什么叫三十六计走为上啊，那都是阴谋阳谋。但是啊，这吃小亏占大便宜，或者叫欲于取之必先予之，这也是一条陷阱。可是呢，这人们啊，一个一个的从古至今都在不停的跳这个陷阱，不单跳这个陷阱啊，还乐此不疲。虽然说后悔无限，到时候呢还得跳。就这怪圈啊，经商的、市井的、军事家、政治家，哎，哪怕就是文艺工作者，全都在用，全都在跳，而且用之就见效。所以说这个陷阱啊，现在弄的是五花八门，奇巧惊人。您好比说吧，在江湖门中曾经就有风麻燕雀四种骗术之说。总而言之啊，这四种骗术都叫做占小便宜吃大亏。这预先的占小便宜实在是太有号召力了，只要变个方式就有一批人上当受骗。您再好比说，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，跟我们一起的这么一位主持人，哎，他就曾经上过当。什么当呢？就是这电信诈骗。人家愣跟他说呀，说他中了50万，您说这能信吗？他呢就信人家给人回电话了，人家说了，人说了，您要是想领这50万，你得先存进1000块钱去。他说我为什么要存1000块钱呢？这是我们给您啊办理领取50万的费用。您说这不是废话吗？您有心给我这50万，您帮我把这1000块钱从里头扣了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人家又有的说，人家说了，这叫规定。他还真信，把这1000块钱存进去了。存进去之后给人打电话吧，说您赶紧把这50万给我打回来吧，说我打不了50万了，我们只能给您打呀49万9000啊。行，没问题，您打回来吧，您现在还得再存2000块钱。什么2000块钱呀？这2000块钱是您获奖这50万的税钱。那你再从里头扣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这必须您亲自前往，这是我们的规定。这位主持人真把这2000块钱存进去了，再找这伙骗子再要那50万的奖金可就要不着了。这就叫贪小便宜吃大亏。所以说呀，骗子们天天的在创造着陷阱的变种， 呜呼，人性的缺陷就是离不开这可爱的占小便宜呀、啊。 正经小贴士，贪小失大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？它是指因为贪图小便宜而失掉大的利益，比喻只谋求眼前的好处而不顾长远的利益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Thank you.